数九寒梯，大雪景，横霸天，夺取天地，又千丈苍茫，一家人被赶在鸿鹄之上，儿的娘，生儿在船舱。 Yeah!

前途，我的人大的心，我的一句一句完全忘记，一心一来为你们服务。 呀呀呀呀！那俺爹俺娘俺妹妹全县全省全国农民又是为谁服务？ 你爹先进，你娘进步，你妹子光荣，你伟大，我跟恁比啥？ 你看你说的啥话？ 啥话？我想好了，我还是考剧团去。 你是这山望主那山高， 切莫拌凉菜，个人有心爱。 英华，到底有啥想法？你也说说，别净叫人猜心事，好不好？ 我不是说过了，你伟大，我渺小，哪一家都进步，全国就说我落后。 你还叫我说话不讲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住。 你 咋？ 英华同志， 你无聊。 咱两个在学校。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颠来我红北拳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帘，咱两个保定有共同之愿，要决心做一个有志青年。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要被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着往外，想想烈士们的咱有什么苦难，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农村。 烧的东西还有一封信， thank you. 巧侄儿，有多罪多赦的，快出去！哎呀，隐患。 Thank you.

手见我儿啊人，叫你当演员你不敢，偏要去吧那个又空阔，既然今天你回来明年再给我考大学，那就是当个服务员也比那农民强的也多。 傻侄儿、野丫头，还有那个傻娘高老婆。